要靠智谋高墙挡堤防，句句是神明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。桂红山果然是层层屏障，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领导上你只需不足得当。孙身藏成佛像，宋钦宝装作乾坤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愁很远，乡亲们且是怒向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，谁料想天数开花故事发芽，竟在今天。从此我跟定共产党，怕虎狼战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个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，我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